分开，你我会梦见色彩，无人可替代。生活就是舞台，时刻充满期待，我们用相同的爱共演绎，共精彩。 处处东方红似火，桥边满堂燕归来，全家欢声远不断，万户笑语家门敞开，脚尖舞动着青春，手指走向月心怀，提笔挥洒摇花开，因为热爱所以存在。 生活就是舞台，在每一处盛开，你我为梦添色彩，无人可替代。生活就是舞台，相同的爱共演绎，共精彩。 满是欢笑的时刻，原地暖意迎进来，身边每一道风景放声歌唱出美好未来，动青川卷四海，快乐扬帆千里外，生活有一种魔力为你我绽放，无需等待。 生活就是舞台，在每一处盛开，你我为梦添色彩，无人可替代。生活就是舞台，时刻充满期待，我们用相同的爱共演绎，共精彩。 多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散满了星星，等几颗会落地。我飞行等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醒。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成龙的十二种颜色，接下来会继续分享到成为全原来爱简单。说到成为全呢，其实最开始他在歌坛当中是做音乐人的身份，有作词作曲，为歌坛输送很多好歌好曲，而到后来他也有自己发行过一些音乐作品。今天要听听看这首原来爱简单。 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明天该直走还是转弯，有你就是方向。最后变成绵羊，数一整年，明明约好了三点，电影还只剩早点，时间看我带球鞋转几圈，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你却微笑出现，阳光在你的眼，长长睫毛仿佛就是地平线，握你的手瞬间，没有所谓的触电，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原来爱就那么简单，不必以分数计算，只有那骗人的撒旦，谁都不会原谅。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该直走还是转弯，有你就是方向。明明约好了三点，眼里还只剩早点，时间看我带球鞋转几圈，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你却微笑出现，阳光在你的眼，长长睫毛仿佛就是地平线，握你的手瞬间，没有所谓的触电，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原来爱就那么简单，不必分数计算，只有那骗人的撒旦，谁都不会原谅。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明天该直走还是转弯，你就是方向。 再多拥抱，爱一个 Oh, non, non, non, on n'oublie pas.

黄品源他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还蛮多的，像刚刚听到的这首《海浪》，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听过并且会唱，对不对？接下来会听听看梁文音《慢一点长大》。 早忘了那个最想实现的愿望，你许愿表情却很记得，早忘了那个让我心碎的名字，你却提醒我那些年做的傻事。 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

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飞，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能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这笑有多危险，是全场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 这位来自于内地的 R&B 的小天王，他在自己的创作当中有展露于他的对于音乐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才华，他自己擅长的东西都能够摆到音乐当中。接下来会听听看今天九点末尾歌曲《镜子里的我》，这是彭佳慧。 我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你弹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不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今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爱等记忆里的一点老点，不知欲出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她一遍，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个体验，我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

到，就是不能少。心里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想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哪有少两个人刚好？想要对他好，他还不明了。男人的心思有时放很少，自由也要宠，爱也要女人就像猫。怕给太多，怕给太少，爱情难预料。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也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不怕再次太慢，终究会遇到。不要再去太快，爱要用心跳。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也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心里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哦哦，想很多，也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

行自己的音乐专辑，并且在一些这个影视的作品当中有参与一些演出。不过最近几年关于他的消息会比较少一些。接下来是阮丹青跟熊天平的《我只能相信你》。 我知道他跟你还有联系，也知道你对他还是怜惜，否则他不会对你还不死心，还不停打探你的消息。我知道你还断不了关系，更知道他爱落寞的怀疑，让人卷入梦境，看似真，叫我怎么舍得把你唤醒？我只能相信你，胜过相信自己，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装作不知道，装作不顾及，装作这一切你都不是故意。我只能相信你，胜过相信自己，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当你还自欺，当你在游戏，当你会有一天只和我相依。 重蹈覆辙的我们，原来

新平的这首歌，希望接下来是李圣杰的《我可以》。说到李圣杰呢，就一定是苦情歌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并且有人说，不管你在自己的这个感情经历当中觉得有多么的坎坷，多么的苦涩，去听听看李圣杰的歌，都会觉得自己的这些经历，还好，因为他的歌曲足够让你苦涩到，安慰到、治愈到你的很多的一些不开心的情绪。今天要听一下李圣杰《我可以》。 如果我可以，只是说可以，我会随你去，不管狂风或是大雨。如果我可以，或者你不肯定，没有关系，我会在你身边寸步不离。如果我可以，真的我可以，给你够宽的胸膛，让你安心的游离。如果你放弃，没理由的离去，让我听一听，不要怪我会哭泣。没有恐惧，没有过去，只是你跟我而已。不要说的太多，让我感觉到就可以。再好的你，再坏的你，都是生命的洗礼。不要等得太久，我怕时间不允许。没理由的离去，让我听一听，不要怪我会哭泣。没有恐惧，没有过去，只是你跟我而已。不要说的太多，让我感觉到就可以。再好的你，再坏的你，都是生命的洗礼。不要等得太久，我怕时间会不允许。没有恐惧，没有过去，只是你跟我而已。不要说的太多，让我感觉到就可以。再好的你，再坏的你，都是生命的洗礼。不要等得太久，我怕时间会不允许。不要等得太久，我怕时间会不允许。 Oh yeah, one two 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here we go, come on. Come on everybody, come on everybody. Yeah, 把手放在空中甩， come on everybody.思想是个人，人的表现是己欲立而立人。

笑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领悟。 灵魂孤单的下午，苦涩苦香的钟楼，孤独一滴从天空落下洗出。 Are you alright？ 好的坏的都是种过度，读着简单却丰富的书，人生像尘浮纸正照着路不停住。 Oh I still can feel you清楚。是你将眼泪都消化，用人心都放下，把无奈心锁拼成一幅画。青春的祝福虽然是礼物，不孤独 If you ever can feel Yeah. 想